春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相声界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做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很多相声演员都说不了这俩段子，有的人只擅长说文章会，有的人则只在表演大保镖上颇有心得，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却能把这两个段子都表演得精彩纷呈，游刃有余。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次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咱们的欢乐金门游将跟您接着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的文武双全。过去啊，相声演员没有开工资一说，都是散场后拿份儿钱。份儿钱大多分为一个整份儿、半拉份儿、七厘份儿、三厘份儿等等。当时说相声的如果不能说文章会或者不会说大保镖的话，是拿不了整份儿的。从这角度就可以看出这俩段子的价值和难度。其实文章会和大保镖这两个段子在老年间是一个段子，讲的是一个人先学文，学文不成后弃文从武，最后一事无成的故事。文章会的部分只是作为整个段子的一个垫话，到后来由于艺人们的一代一代对段子内容进行丰富和二度加工，才逐渐发展成了两个独立的段子。马志明表演的文章会不同于文哏相声的代表人物苏文茂先生表演的版本，也跟自己父亲马三立表演的路数不相同，是按照传统路子演出的。在段子中，马志明扮演一个表面上文绉绉的学生，实际上则是个拉洋车的。在与捧哏的对话中，他漏洞百出，可以说是三句话离不开本行了。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拉洋车上去，而且由于扮演的是拉车这一特殊人物形象，马志明还巧妙地把文章会这段子和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扯上了关系。比如他相声里所说的仁和福伦学校的刘校长，实际上就是老舍先生骆驼祥子笔下的仁和车厂厂主刘四爷。下面呢，来欣赏这段马志明、黄祖明合作表演的文章会。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啊， 也练功吗？ 啊，当然得练功了。 那什么呀？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哦，哎，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那可不。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哦，您是文化人 啊。 哦， 文化人 是啊。 我也有我的功课。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呢？ 我每天 啊， 我得读读书。 好。 阅阅报。 嗯。 会会画。习习字。 哦。 着着棋。 还着着棋。 抚抚琴。 哇。 唱唱歌， 嗯， 跳跳舞， 哟，

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诸位好，欢迎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咱们的欢乐金门游的主题，就是通过文章会和大保镖这两个传统相声段子来跟您聊一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的文武双全。在之前的旅途里，咱们一边听一边聊了马志明表演的文章会，下边再来跟您说一说他表演的大保镖这段子。大保镖这个段子按着老本子，如果都说全了的话，大概得有个40来分钟。马志明小时候学完了这个段子后，经过分析，他发现一个问题，老的大保镖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原来的段子里先说主人公跟哥哥俩人从小投师访友，学会全身武艺，但后来到了镖局，老掌柜请他们保镖时，这哥俩却都没了能耐。马志明便把这自相矛盾的地方精心修改了一下，把段子里头这哥俩完全改成了啥都不会，纯属蒙事的嘴把式。这种改动既让段子变得合情合理了，又不会由于改动而删除段子里精彩的贯口部分，这种改动使得整个段子更加的合理和紧凑。当然了，马志明在整个段子的演出中也并不是一点功夫都没露，比方说在和镖局老掌柜还有哥哥一起上楼时，他就发挥了自己在戏校学习时候的功底，打一个飞脚，来个双飞燕，亮亮功夫底子，可以说是整个段子的点睛之笔。但这种细节并没改变段子的原意，这几个漂亮的架势只不过是程咬金三板斧罢了。有些人认为大保镖既然是个武段子，那就得注重这个武字儿，而实际上它不仅是个武段子，其实更是一贯口哏的节目。

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怎么了？ 反了， 反了呀！ 那可不， 反了呀！ 啊、嗯， 这是给他个台阶 啊！ 是那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没那事儿、 啊，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多新鲜呐！ 不听我这套， 就是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就砸下来了。 那你快躲吧， 哪能躲呀？ 那怎么办？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铁棍飞了， 扁担折了。 好，那么折了， 折了没关系啊？ 怎么办？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哦，对，有枪。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我骑的是牛， 我把这给忘了。好， 这贼手还真快 啊！ 唰，一把把我枪头给攥住了。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你说你拿过来， 你抓住了。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要要撒手了吧？ 这小躲不过他。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没兵器，我空手了。 那催牛快跑吧！ 哥，这牛也缺德。 怎么意思啊？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 啊、 往那贼跟前凑合。 这牛也吃里扒外。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病休矣， 等死吧！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你怎么又乐了？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那管什么用啊？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怎么着？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是啊， 一摸着刀把。刷刷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这回用上了。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啊，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哦，你把贼杀了， 我把牛宰了。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大保镖。马志明对大保镖的重新整理，把简练脆爆的包袱都留了下来，至于那些个类似咬文嚼字儿、类似一些拽文的包袱就全都删了，因为大保镖毕竟是个武活，里面那些个拽文的包袱观众听起来反而会觉得不舒服，还不如头里正经的平铺丝丝入扣，拢住观众的耳朵，到后来来一大包袱，这样效果更好。现在马志明表演的大保镖几乎成了这个段子的范本，很多年轻人都以马志明版的大保镖为标准。下面呢，再来听一段马志明、黄族民表演的和大保镖较类似的武段子《论拳》的片段。 光听说过迷踪拳，从来没见过啊！今儿咱开开眼，看看这趟迷踪拳。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嗨，这还客气什么呀？ 我是当场献丑。 嗯， 诸位。台外 好。 哎，您这是什么意思？武林的规矩。 哦， 抱拳拱手，这叫拜一拜，不见外是礼多人不怪， 礼法还不少。 在座的诸位 啊， 文的您是老先生， 哎， 武的您是老师傅， 对， 场里场外 啊， 一站一立， 是 三老四少是各位老大。 哎，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多多的指教。 这什么味儿？这是 白下我是个学徒， 嗯， 初学乍练，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躺棍索棒、拐子流星，我练过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 嘿， 我打过拳， 对， 我踢过腿， 好， 我的功底不深， 是 学的不到家。 对， 今天我练了一套迷踪拳， 练一套， 我也练好了， 怎么样？ 算我猛着了。 是， 你看我卖了力气了，脖子上加了汗了， 怎么样？ 你给我鼓鼓掌、捧捧场， 好， 腰里的零钱富裕， 怎么样？ 你帮我个彩铃， 行， 我带零钱不要紧， 怎么办？ 站桥助威， 好， 帮我个人铃， 也 哎，太小会。 不，停，打靶是卖艺呀、啊，还要钱是吗？ 哎，不要钱， 哎，不能要钱， 心搁肚子里头 啊， 不要钱， 不要钱。 练完了以后 啊， 我有一种宝贝， 是 叫虎骨追风镐。 哇， 我这膏药无论你是腰疼腿疼、山脚岔气，你贴上我这膏药，我三天保你。 不，停，停。怎么又跑到卖膏药那儿去了？ 串上去了。 瞧这个，我拉个云头，双飞燕。 嚯， 好，漂亮！ 哎， 我说 不练了， 不练了，咱这不练拳吗？ 打趟把式，练趟拳， 练拳。 把式，全凭的是什么呀？ 全凭着架势。 哎，先亮个架，考考你。 我考考我， 你能说上名来吗？ 咱看看， 瞧这叫什么？ 这个骑马蹲裆式，对吗？ 蒙着了。 什么叫蒙的呢？一条腿儿，金鸡独立。 哇， 怎么样？ 这 夜叉探海， 这个 举火烧天， 看准了再说。 嗯，不知道您这是 电视机那天线。 哦，走。 欣赏完了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论拳片段，咱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旅途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 最后为您带来一首杜德伟演唱的《功夫》。在这里，司机韩涛带到调调员大熊，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大家都来学功夫来气，给错的一点教训，蹲不好就跟世界 fighting， 那场功夫到底胜利。中国功夫真是棒，中国功夫真是好，能够治疗你的脑，能够进强的刀。不管功夫太无聊，或者是老板太难搞，如果你一受不了，给他们一点恶心。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踢，给生活一点冲击，更不快乐的心情 fighting， 给自己一点自信。真是棒，中国功夫真是好，能够让你被尊敬，不再比邻居瞧不起，多么开心，永远都像拯救地球的 Superman， 我每天让自己快乐，维护世界的和平。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踢，让拳头变更坚硬，用最快乐的心情 fighting，精神你Superman， 我每天让自己快乐，维护世界的和平。大家都来学功夫来踢，让拳头变更坚硬，用最快乐的心情 fighting， 大声功夫搞定胜利。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我是地球，忘记了生命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不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 要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历史无边，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nk fun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旋风，车摇摆，身上一直神功。hip hop 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要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Come on，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是什么呢？